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周星驰和徐克联手打造，吴亦凡、林更新、姚晨、林允、包贝尔等联合出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曝光了围困版海报。海报中呢，唐僧师徒四人被群妖围困，悟空八剑杀僧手持兵刃护住师傅，唐僧呢则是闭目打坐，一心念佛，极为信任徒弟的保护，颇有妖魔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态势。而电影《西游伏妖篇》将会在2017年的1月28号大年初一全国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色上来自林俊杰，第几个100天？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白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满座》。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在1月10号呢，萧敬腾在长沙录制新一季的《我是歌手》。自2012年获封雨神之后呢，萧敬腾从未让网友失望过，果然今天长沙也是下雨了。而下午呢，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长沙未来三天将持续低温阴雨的天气预报，并配文调侃道，萧敬腾呢也在长沙录制《我是歌手》。那么不知道这一季的《我是歌手》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执着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 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将我淹没？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

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来自李易峰的一首《年少有你》，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月9号晚上，郁可唯的新专辑0:00首唱会在北京举行，郁可唯呢献上了诚意满满的12首歌曲，首都现场演绎了新专辑的曲目，展现了实力唱功。而首唱会呢是以全白空间示人，打造专辑的自由时间的哲学意味。现场呢，郁可唯携他的自在乐队身着白色的衣饰亮相舞台，置身于专注音乐的平行时空，时而迷幻时而神秘的意识流投影呢，也是营造出炫目的光影效果，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那么在新歌的 MV 当中呢，他还可能会展示自己的舞蹈功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Janine如果这就是爱情，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不是 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停留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是我证明我爱你。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是爱情的眼光。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无底洞》。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总觉得呢，每天可以睡一个大懒觉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最大的馈赠。其实睡眠太长的话呢，会使机体的功能呆滞，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生病哈。那么睡眠太少呢，会因为精神的耗竭而不能恢复，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研究表明，每天晚上睡眠超过8小时呢，会对健康带来影响。当然，如果少于4小时，也会增加患病的几率。所以说，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最好保证在7-8个小时是最好的，而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呢，也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最晚尽量不要超过11点，你记住了吗？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何曼婷《绵绵冰》，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去哪都新鲜，爱与危险已经中了你的钱，来了不敢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错过你瞬间，爱与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 Q 人 Q 人的脸脸， 享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Sorry 来自 Super Junior，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那么最近呢，电影《我的诗篇》发布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推广曲 MV， 同时也宣布将举办24小时的诗歌生存挑战的直播活动。导演秦晓宇呢，将在1月11号的晚10点广邀社会各界的好友和网友，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发起挑战，即《我的诗篇》。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就要和这个世界谈谈诗。而有众筹发起人也表示说，随波逐流的我有生之年真该做一件自己热爱对他人有益的事情。而这次我的诗篇是否可以呼吁整个社会重拾对于诗歌的热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温送上来自张惠妹不睡，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MyFM 100.5。 谁？还能收到当时玫瑰的香味，却看不见手腕的伤痕累累，怎么睡？你像水，临近脉搏微小的分贝，就算盖着被，盖不住谎言虚伪。

忘了初心，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爱是绝境，追寻永远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雨里想你为名，用我的痛吻你的心，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这个碗海胶，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敬美。 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支组合呢 ，ICG 也可以堪称是中国华语音乐历史上的一支传奇性的女团组合。而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呢，也是他们写给自己的音乐制作人袁惟仁的一首《听袁惟仁弹吉他》，也唱出了作为音乐人心中的坎坷，还有对于音乐的热爱。一起来听 ICG《听袁惟仁弹吉他》，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看

first mistake 多少多少争吵和好和好熬不了有多难熬得到得到句号问号问号问不到怎么到了 OK 来自陈冰的一首《对的错》，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从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的专辑开始呢，琪琪慢慢的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更加纯粹的情歌手。虽然说没有早年的锐气，但这个时期的琪琪呢，却持续推出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火柴天堂》等等流行经典。也是在这个时期，齐秦因为把这一把磁性醇厚的声线，又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歌迷。而这时期，齐秦的演唱风格呢，也是一改早年的凄厉和长啸的狼风格，转向温婉醇厚的迷人男声。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齐秦《往事随风》，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愁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把秋风都吹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渴望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

来自金志文和谭维维共同带来的《巴黎假期》。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你是李健在2011年到俄罗斯游玩的时候，看到贝加尔湖的壮丽景色而写下的。他写下这首歌呢，是因为是去贝加尔湖时被当地的美景所折服感动。而贝加尔湖呢，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出处。而一个只有7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文化生活也是异常的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那里的经济呢可能并不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很多，对于文化的追崇也是大部分人无法想象的。因此李健有感而发地创作了这一首《贝加尔湖畔》，就像把观众听众带到世外桃源一般，外面的任何喧嚣也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在歌声中，听众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一首《贝加尔湖畔》也不知唱碎了多少人的心，总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爱上一个湖泊。来听李健《贝加尔湖畔》，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 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间划的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oh,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yeah,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去一个世界、oh, 陶喆的一首《苏三说》。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最新一季的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呢，张碧晨也是表现十分亮眼。在之后张碧晨马上曝光了首张专辑的第一首曲目 It's Love、和他以往抒情柔和的曲风不太一样哈、摇曳婉转的 R&B 节拍搭上性感的电子音色，张碧晨熟女的音乐形象一下子就树立了起来。本以为张碧晨演唱韩式情歌的功底已经日臻成熟，没想到首张专辑呢会用这样的一首全新风格的作品来预热，打破了歌迷和媒体的预想，也把期待值提高了不少。更让意想不到的是呢，监制 It's Love 的音乐人竟然是常和李荣浩、莫文蔚合作的荒井壮一郎。这位擅长制作轻摇滚音乐人居然这次带着张碧晨一起冒了个险，用一首层次分明又百变多姿的 It's Love 敲出了张碧晨首张专辑的冰山一角。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张碧晨 It's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躲不掉的不去， 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呼唤着谁，唤着谁，看你那谁那谁 ，Baby now，Feel the love。究竟为什么原因？或许一道身影，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诞岁月里留下来吗？在我离开更坦诚好强，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黑夜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呼唤着谁，唤着谁，看你那谁那谁 ，Baby now，Feel the love。究竟为什么原因，我如此确定，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狂风伴雨。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诞岁月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更看穿好强，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出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挣扎，梦里呼唤着谁，唤着谁，看你那谁那谁 ，Baby now，Feel the love。如果残忍不愿我，爱为何要笨弱？在这蜻蜓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泪下，总是突然无法招架，夜夜从少上牙，我的罗网紧紧密密。就这挣扎，坠入独白家的血淋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谜，忍不住大雨，释放夜幕黎明。躲不掉的不屈，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呼唤着谁，唤着谁，看你那谁那谁 ，Baby now，Feel the love。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 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 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MyFM。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正想着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 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那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住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 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想念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那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在你身边》，正在为你直播的依旧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 1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出来自阿信《反正我信了》。我们四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Thank you.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雨 怎么自身残忍？ 来自王菲的一首《清风徐来》，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零下4度到6度。那么明天呢有轻度霾，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后天呢夜间将开始起风，13号北风4到5级，17号有小雪，也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啊，注意保暖，提前加衣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弦子《舍不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好的，让我们却怎么

迪士尼影业出品的赛车总动员三极速挑战与北美同步曝光了一支全新的中文版预告片，透露了更多这部动画大作的剧情信息。曾经叱咤风云的超跑冠军闪电麦昆，在车坛小鲜肉的强势崛起之后呢，竟然面临淘汰危机，他要如何才能东山再起，成为影片的看点之一。而赛车总动员三极速挑战将会在2017年的6月16号在北美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后弦单车恋人，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音乐空间。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

的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 张清芳和优客李林共同带来的出嫁，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由景甜还有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大唐荣耀》将会在大年初二的1月29号登陆北京卫视、安徽卫视黄金档。该剧讲述了吴兴才女沈珍珠在经历血海深仇、深宫争斗、安史之乱之后，和广平王李处不离不弃，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那么10月10号呢，电视剧曝光了由歌手孙楠演唱的片头曲《为江山》，荡气回肠的旋律配上孙楠独特的声线，也是渲染出悲怆缠绵的乱世之情。除了这一番邀请孙楠现身，电视剧《大唐荣耀》还请到了谭晶、郁可唯、音频怪物等众多歌手、音乐人和本剧主演加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姜育恒《我和我的朋友》，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哪怕前途荆棘布满，

勇敢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明明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内心却在哭。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明明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 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来自 Twins，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朋友都在考虑啊，应该送父母一些保暖的衣物。那么最喜欢送什么呢？比如说保暖帽子可以防中风，送老人的帽子呢，要既可以护住额头，还要盖住耳朵，最好选羊毛和羊绒的。还有就是羊毛护膝呢，可以暖寒腿，护膝是抵抗力弱、抗寒能力差、怕冷老年人的保护神。还有就是牛角梳子可以畅血流，用牛角梳梳头呢，可以在按摩头皮、头部神经的时候呢，促进血液循环。还有就是围巾护咽不着凉，老人呢适合戴羊毛和兔毛的围巾，可以保护咽喉的部分。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已送上来自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You're the light, you're the light。 the night, you're the color of my blood. 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s.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 to life, to life. S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ta ta, touch me like you d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Fading in, fading out, on the edge of paradise. Every inch of your skin is a holy grail I've gotta find. Only you can set my heart on fire, on fire. Yeah, I'll let you set.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就不算白活，简简单单的风过被梦带走，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喜欢一个人寂寞。双手你欲去欲求，直到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就不算白活，简单单的风过被梦带走，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喜欢一个人寂寞。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就 简简单单，来自林俊杰。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3:46，那么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马上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黄晓明的一首《缘》。稍后呢 ，MyFM 100.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流着泪等你的脸，照亮整个城市的灯火，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点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流着泪等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流着泪等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也早